说打亲精进产期是要讲个气氛的，三百一种指了静下来的，这个讲气氛的怎么讲法的呢？跑香要讲个气氛呢，啥过叫香了，那围的时候就要催香了，跑外圈子扳手师傅要帮忙呢，有人一天到晚讲气氛讲气氛，那跑着香的为什么不帮忙啊？也可以帮忙吹吹香嘛，我这闷着头跑，哎，这个跑香就好像指了镜一样。常常讲动中静中啊，那个跑香呢就要造成气氛了啊。那当然我们这个起了香以后就吹香那是不适宜的啊。烧了叫香就要吹香了啊，这讲气氛嘛啊。吵吵喊喊这个话不好听啊，禅堂里像讲棒喝门庭，嗯，那个香板扛着肩膀做什么的啊？啊，举手就是棒，开口就是喝，助道因缘，嗯，这个用功之道。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皆可入道。为什么要设立那么多的法门呢？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，每一个法门斗一类众生之机啊，在这个法门呢就与它相应，从这一个法门入道。禅宗这一个法门也是其中之一的，当今我们这个佛教界大说有八大宗派啊，最当机的最普遍的一个是净土法门，一个是禅宗，嗯，这个念佛法门，这个法门是非常殊胜啊。禅宗这一法门呢更加殊胜，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上的，叫做教外别传。这个众生的心呢，这个心呢多多少少都有点贪心，这个也是无量劫来起贺造业啊形成的这个贪心。贪什么呢？当然坏的东西他不贪，与自己有害的没有好处的东西他不贪的。如果自己有好处，嗯，多贪一点没有什么坏处，他就有这个贪心。这个修道的人选择修行的法门，他有的人呢也并不是说我就一个法门就够了，要那么多的法门做什么呢？哎， 但有的人就不是这么想的。说一个法门固然不错，参禅也可以悟道，念佛也可以往生，都好，都好。他说要是都好的话，我这都要啊。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个佛教界就流行有一个口号，叫做禅静双修啊，禅宗也好，念佛也好，那我这两个好加起来不是双料的好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话是这么说的。那么我就请问你啊，禅静双修怎么修法子？如果说这个禅就是参禅，我们当作也当作一条船吧，啊，慈航宝放一条船，那个念佛呢，这一个法门呢，也当作一条船，都在生死大海当中啊，普度一切众生。那么这两条船呢，你一个人要坐这个两条船怎么做法的？是不是一只人就常说的嘛，一只脚踩两只船，那怎么踩法的？当然讲禅修，讲这个禅静双修的人，他必然有他自己的解释，我是怎么样看待这个禅静双修的，我是怎么样子修的。你想想看，参禅是要参的，跟念佛呢是要念的，而且我们现在禅宗这一法参什么呢？就是参这个念佛的啊。你不大家都不是会念佛吗？念过了以后，或者是自己问自己，或者是别人问你，佛是哪个念的，这就成了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对于修道的人必须做出解答，就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看看金山那个活佛，过去金山有一位出家人，与他与众不同，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个号叫个活佛。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才出家，金山活佛呢还在金山呢啊，后来很不久呢他就离开了金山，就镇江这个金山寺啊，就到了缅甸。这金山活佛他是在金山出了名的。到了缅甸去，他既然是个活佛，还有很多的啊这个意象啊，就与众不同的这些个行为，就类似像济公活佛一样，这与众不同。他在缅甸就住在大金塔，他也念佛，他这个念佛呢就跟人家不一样了啊。你们看过《金山活佛灵异录》有这么一本小书， 可能还是台湾出版的。他念佛怎么念法子的？他与众不同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六个字。他在这个六个字的前头呢，加两个字。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？他这个佛就是这么念的。这个金山活佛在缅甸，因为我们在书本上看到啊，他这个念这个阿弥陀佛呢，就是金山活佛啊，这喉咙还蛮响啊，这个那个大金塔那一转转了啊，这喉咙蛮响，还念起来呢还有个调，就是有这么一个声调，拉起这个调来念啊，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这么念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这个禅净双修修净土的人，哪一个像金山活佛这么念佛的？没有的，要不念六个字，要不就念四个字，不再说念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。哎，那你说这个金山活佛，你还是专门禅，还是专门静，就是专门还是修禅宗，还是专门修净土，啊，还是禅净双修。这个呢，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金山活佛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请教他。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提出来，在我们佛教界有这么一桩事情，哎，这个佛法呀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各有各的修的方式方法。因为他呢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这金山活佛啊，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那普通的人这么念嘛，人家说你这个人一定是有神经病啊，不走正路。他说活佛啊，他是正道的人呐，啊，那个正道什么果位呢？因为他们有交代，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妄加评议。他那本书里像啊，有很多很多，就是一般常人见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我别的没记得，我就记得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点儿。缅甸那个地方是热带啊，花草树木虫子了啊，飞的东西蛮多的。那个金山湖坐在那个地方啊，一个蜜蜂，就是采花的那个蜜蜂，从他目啊飞的时候呢，从他面前经过。那个金山活佛把个手指的一伸，哎，他说弟子你飞辛苦了，你在我这儿歇歇。哎，这个蜜蜂的听话，他就落在这个手指的高头。落下来以后，那个金山活佛呢就跟他说说皈依啊，好弟子啊，啊你好了，你休息给我走了吧，这个蜜蜂就走了。哎，这怪事了，小小的一个蜜蜂都能够善解人意。那个善解人意，那是金山活佛的道力之所成就。要是一个蜜蜂飞到我面前来，你叫它停下来，它是不肯干的啊。为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凡夫，这个贪嗔痴，这个三毒没有断啊。你自己不知道啊，有些个物类的感觉呢比人灵敏啊，比人灵敏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鸽子被这个猎人追住啊，他就追住嘛，他想找这个找一个安全地带，找来找去没有个安全地带，结果呢就飞在佛的这个影子里边，哦，这个地方安全。 啊，佛的身影里边，佛是大慈大悲呀、啊，烦恼断尽了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啊，这我不就是说，金山活佛这个念佛的方式方法，他自己是个过来人，他就这么念，就念着把大家听。当然他的用意，既然念着把别人听嘛，啊，那就是叫人家呢依他这个办法依教奉行的。谁念南无阿弥陀佛？你看这奇怪不奇怪啊？啊，那么现在的人讲禅净双修，就说禅也好净也好，我都要把它抱在手里下。嗯，你怎么修法的呢？方便有多门，归远无二路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根据众生的根基所设立的相应的法门。归元呢，啊，根据这个八万四千法门这个门，门有八万四千个门呢，进来以后都到这个地方来，这都是归元无二路。都到什么地方来呢？都到成佛的这个地方来，都到开悟的这个地方来。这叫指给禅净双修的人自己要明白，什么叫做禅，什么叫做净，禅怎么修，净怎么修，禅净两门怎么样的归元无二路。你搞清楚了以后，你怎么修都可以。但是对于初发心的人呢，初发心的人呢，哎，一心不能够二用，而且八万四千法门，无论大乘法门小乘法门，只要是福地正法，凡是修行的这个门呢，都是修清净心的。小乘法门修清净心修的不圆满不究竟，他修的还是清净心啊，哪怕就是见一个真空理嘛，那也还不容易呢，他就清净了啊，无相无愿空，哎呀，五百由旬他能够走三百由旬，那是相当不容易的。修清净心是什么？清净心就是一心，一心不能二用，在初发心。你说我一下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西方，一下子念佛是谁是佛是哪个念的，这个怎么用法的呢？啊，至于功夫用到家了，到了归元无二路了啊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如入禅定，那个一心不乱啊，就跟我们宗门下参念佛是谁一请成路片了，成路团了啊，语言虽然是不一样讲，道理是一个样子的啊，达到一心啊，这个一心，用这个一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文超圣卷。这个一心你要是求开悟，那也必然是要明心见性的，如是因则如是果。我也真是不只听到一个人了啊，就刚这个禅净双修，除了禅净双修以外，也是我们 初法门中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啊，说是这个法门呢也是特别殊胜。什么法门呢？说是《楞严经》中所说的观世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，是二十五圆通嘛，这个二十五圆通一般被人家讲起来，就是这个耳根圆通反问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这个性成无上道这个都很那蛮好的，嗯，好像是呢，听起来这个话呢也很现成，这个反问文字性嘛，我这个有个耳朵啊，我就文字性，这马上就能够成无上道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确实也有好多人还用这个功。楞严经二十五圆通讲耳根圆通，这是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哪一根最利啊？耳根最利。所以佛经中说了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十方世界的众生这个漏根啊，有利有钝。娑婆世界以什么为教体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体。以什么为教体呢？以声闻为教体。释迦牟尼佛在世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释迦牟尼佛在世这一生一世，他也不做生意，也不做买卖，也不当官，也不发财，专门做什么呢？专门弘法利生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都是以音声做佛事的，这叫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。那么说娑婆世界是这个样子的，其他的世界是不是也像娑婆世界一样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专门说法度众生呢？不的，不一样啊。娑婆世界是以生尘做佛事，还有的其他世界呢，以香尘做佛事，或者是以光明做佛事，那是根据众生的根性根基不同。比如维摩经啊，相继佛国，它就是以香饭做佛事的，那就属于香尘啊。说是是于是等者于法欲等，于法等者于是欲等。还有的世界呢，以光明做佛事，他不讲经也不说话啊，就放光做佛事，那这个众生见了光以后就能够开悟啊，正道啊。你看看这个世界是多种多样的，我们这个学佛的人也要开开眼界，扩大扩大的自己的思想范围，将来这个都是我们将来成佛也好度众生也好啊。我们成佛了以后度众生，不是一定就在娑婆世界呀，十方世界都是我们度化的对象。那个观世音菩萨啊，耳根圆通，就是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这个法门在楞严经中讲呢，是破五音解六界， 是这么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怎么用啊？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在楞严经呢，这个耳根圆通呢有一段文，这一段文的全过程就是解六界啊，这个破五音，无音就是舌音、受音、香音、行音、识音、舍受想行识，这个五音区域。您看看《心经》，这个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观自在菩萨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就等于观世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啊修耳根圆通的这个全过程，在心经章当中呢用一句话给他说出来了。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恨就是修行，怎么行法子，他光讲恨身般若怎么行啊，啊那个心经恨身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你说怎么行法子，我们天天念呐，怎么行法子啊，人家那是一句话呀，怎么行。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个耳根圆通啊，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出于闻中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如是见增闻所闻尽，尽闻不住，脚所脚空，空脚即远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，啊，忽然超越世间，十方圆明得二殊胜。这个两种殊胜啊，一个就是上合十方诸佛与诸如来同一慈力，下合六道一切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。反正你们这个在座的人，出家众也好，在家众也好，这楞严经这部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啊，有的人对楞严经都有相当的研究，这个修耳根圆通这一法门呢，也是大家说都很向往，究竟这个法门怎么修法子，我们今天呢这个文相当长的，虽然这几个字解释起来是相当长的，把它这关键的地方跟大家说一说啊。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闻思修，闻是什么东西，思修是什么东西，怎么样的闻思修，一般讲嘛，我听到了啊，我就心里想呢就要起分别啊，就去修行，比如说我念经，念一部经，这个经我一念，我这个经呢就说了解啊，我就拿着经呢去修行啊，充其量也不过如此而已。实际上闻思修的道理呢并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如果说我们要是念经，因为学佛的人嘛，诵经这是常事啊，这个诵经的功德微妙不可思议啊，这个诵经它不是讲闻思修，一般讲解释这个诵经 个呢就是戒定慧依次修成。那么大家想想，我们这个修行办道除了戒定慧还有什么呢？包括我们今年参加佛寺的禅堂也不能够离开戒定慧呀。戒定慧是佛法的根本，运用在某一个法门的修行上头都要符合这个戒定慧这个原原则，就这个原则就戒定慧。观世音菩萨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这个文思修文就我们一般人解释闻就是耳朵能闻，我这个眼睛是不能闻的，鼻子也不能闻的，耳朵能闻，这是众生的情见。大乘的经典啊，究竟的道理，像楞严经，像漏根互用，漏根互用的眼睛不但耳朵不但能闻，耳朵也能看啊，也能出，比如说无根漏根，漏根互用，漏根互用的是怎么讲法的呢？说我们这个禅宗啊也有这么几句话，在眼越见，在耳越闻，在住奔运，有那么几句话说我们这个漏根。当然这一念心，如果你这个耳朵没得心，这耳朵能闻吗？如果这个眼睛要是没得心，你能看吗？你看我们昨天我们不是讲搞门寺有位师父往生了，他的眼睛也有啊，耳朵鼻子都没坏，但是呢他也看也看不到了，闻也闻不到了。什么东西起作用能够使我们眼睛能看，耳朵能闻，鼻子能嗅香，舌头能尝味，身体能感触，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作为本角之体，既然有体它就有用啊，这个用就是无根这个根性。所以楞严经那个二十五圆通修行的法门着重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叫你舍事用根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今天在禅堂里向我们行禅宗这一法，参念佛是谁，说的具体一点叫离心意识参，说的简单一点这叫做舍事用根。为什么要舍事呢？因为这个事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啊大料说过了，单说就说一个事，具体呢就有八事，八事是生死的根本，要想了生死就要转世，转世成智，转世成智呢就是像那个心经讲的要照见五蕴皆空，恨甚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世是生死的根本呐、啊，这个呢楞严经中也一再交代的非常清楚的，一个是生死的根本啊，就是我们现前的大众跟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都认为这个世啊，认为这个世神为我们这个根本，像我们自己，像我作为自己。实际上呢这是个生死的根本啊， 禅宗的语言，修行之人不是真，只愿从来认识神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持人唤作本来人。如果说你要是念经作为戒定慧一次修成，那你这个念经的时候念这个经怎么念法的呢？你还不能起分别心，一起分别心，那你就落在世尘，这个世尘啊，这个经是佛从自性中任运流露出来的，那就是佛心。你用你的妄想心去分别佛心，那个佛心就成了妄想心了，那怎么能开悟啊？怎么能够修戒定慧啊？啊，所以这个念经的时候不能够去起分别啊，但念而已。这个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从闻思修闻，就这个闻性，这个性呢，这个性在我们佛教里，在我们佛法里想当什么讲啊，什么觉性啊、自性啊、法性啊，啊什么性，这个字摆在任何地方大家都可以进行个人的理解。实际上这个字呢有它的定义啊，有它的定义的。佛法讲这个性，性是以不变为义，不能改变，这叫做性，任何人也不能改变啊，而任何人也不能改变的，就这个性，这叫做性，以不改变为义啊。就像我们这个印光常说的，善恶易改，秉性难移。那么什么东西不能改变呢？经中说的，诸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，这也是佛法的根本的道理。诸法就是讲世出世间啊，一切法都包括在内，说众生法、心法、佛法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能够离开这个三法，众生法。那么九法界都称为众生法啊，佛法那是佛法界啊，众生与佛都有心，心佛即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这个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这个因缘所生法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无性。诸法常无性，无性之性，这个性是诸法性，这个性呢是不变的，而且这个性也不是哪个造作的啊，那是天然的本有的，就这个性啊啊，好像这些个道理啊，要是跟初发行人讲呢，就想先深了一点。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人，这个无性的道理每一个人都得满分，不是说这个无性的道理不干，不跟我不搭，跟我不相关啊。我们现在是人类法界，还有其他的九法界呢啊，这是讲的正报，除了正报以外还有依报，所以说是众生假名依报国土啊，无因施法，都没得性。都没得性了。如果是有性，说是我这个成了佛了， 我这成了佛，这就永远就成佛，我就是高高在上啊，入大般涅槃，进入常寂光，与众生就没得缘了。居然在我们现代的佛教的大德里边，就有人这么说。他说等教菩萨有一品无名没有破，他就在等教位。他说佛呢有一品无名能破而不破。我说为什么不破的？破了这一品无名以后，他就跟这个九法界就没得缘了，进入常寂光了。这个首先不符合刚才我们所说的二十五圆通，那观世音菩萨到了生灭寂灭，寂灭现前得二殊胜，这个两种殊胜最后的两句话叫做上合十方如来啊，上合十方诸佛与诸如来同一慈力，下合十方六道一切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啊。佛与众生永远是不能分离的，不是说我佛成了佛了我就不度众生了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啊，不符合他的本愿。因为我们在众生界，包括我们现在的大众啊，在一些修行的佛事当中，时时刻刻的这个四弘誓愿三归一处处都不离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天天都得念嘛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乃至于福道无上誓愿成，还有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在因地中发的这个因，不能说我成了佛了我就不度众生了，那你是自己违背自己，那你不能成佛。我就这么一个佛，没有不度众生的佛，并不是说没有成佛以前是非度众生不可的，那我成了佛以后还度什么众生啊？我不是自己找麻烦吗？嗨，你还就要找这个麻烦呢，那是你自己许了愿的，你自己发了誓的啊。佛所以对我们大地的众生那是恩高无量啊，说是上报四重恩，那个四重恩，现在有好多人念呢，他把这个四重恩呢现在的四重恩，这个完全是错误的啊。重呢就是一重一重一重的，那个四重恩，重恩呢就是很重很重的。佛能自重，说父母能呢那还是比较轻的啊。佛能够救度我们出生死啊，父母之生我们这个生身他不能够度我们出生死的。佛能难报，用什么办法报佛恩？经中明明告诉我们要弘法利生啊，若不弘法度众生，毕竟无能报恩者。要想弘法利生，那你自己要积蓄自己的力量啊，你现在自己还是自救不暇呀啊，还没有这个能力弘法利生，但是我们要有这个愿力。你看这个四弘誓愿啊，那是通愿，凡是一切发大乘心的想求无上道的都要发这个四弘誓愿，那包括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哎，没成佛以前要度众生，成了佛以后更要度众生啊，度众生才能够是真正报佛恩啊。我们都是丈夫光明啊，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啊如果没有佛法，我们今天有这个禅堂吗？没有佛法 我们都是在生死苦海里想打转转了，什么时候能处理苦海啊？啊，所以佛恩难报，要想报佛恩，大家好好参念不是谁。 好。